市旅游委执法大队近日发布了北京一日游的提醒，列举了17家北京一日游旅行社推荐的名单，以及223家非法旅游网站的宣传电话。学生寒假和春节都即将到来，北京市也将迎来游客进京的高峰期。市旅游委也提醒游客千万不要误入到虚假旅游网站当中，非法经营往往会采取冒充中国青年旅行社、北京青年旅行社、中国国际旅行社等知名的旅行社，或者以北京旅游团购网、北京旅游在线预订中心等名义注册非法经营网站，进行网上非法招揽。根据北京铁路公安处安检支队统计，1月1号到6号，北京的各大火车站一共查处了旅客携带的各种违禁物品6549起，12801件，其中易燃易爆的气罐类达到了8885件，油漆化工类465件，管制刀具324件。警方提醒，为了保障安全的出行，旅客们应该避免携带违禁物品。北京大学宣布，自2018年开始全面停止对该校夜大、网络教育以及自学考试等各类学历继续教育的招生。教育部发文规定，普通高校将不会再举办本校全日制教育专业范围以外的学历继续教育。据了解，北大并非第一个停止学历继续教育招生的院校。 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是连自己都不是，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我学会弹琴，为你失去理智，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我忘了说，最美的是你名字。爱情是一种怪事，你的笑容是唯一宗旨，爱情是一种本事，我在你心里什么位置，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我学会弹琴写词，为你失去理智，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我忘了说，最美的是你的名字。

福的理由。 Forever love, forever love, forever

深藏在我的歌声里，情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这清晰的话语，嘲笑孤单的自己，盼望能见到你，却一直骗自己。遗憾你听不到我唱的这首歌，情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要巨大的勇气，没想过失去你，却是在骗自己。最后你深深藏在我的歌声里，情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这清晰的话语，嘲笑孤单的自己。我很想你，却一直骗自己。遗憾你听不首歌，我想唱给你。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这里是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我是杨丽。本期嘉宾，汇装网联合创始人张新亮。生活在北京的每一个人，应该都想在这里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有一个自己的归宿。但是如果一旦有了房子，面临装修问题时，你是否也会头疼？觉得装修的服务差，材料差，不安全，又非常贵。我想有50%的朋友都遇到过这些问题。 汇装我们是在2013年就成立了，我们是在这个成都起家，当时是布局的是整个西南的地区为主。后来呢，因为家装界来讲的话，传统装修给到我们整个无论是创始团队也好，还是我们的员工也好，给到大家很多的一些痛点。什么装修，比如说不透明啊，这个装修中的一些问题啊，什么很多家庭的材料啊，会引发什么白血病啊，这个那的，还有一些什么增下呀、啊，很繁多，这些东西给我们感触很深，就是传统装修公司，包括传统的一些黑装修公司，给到用户的体验是极端的差。对于我们做互联网人群来讲的话，我们应该用互联网的手段去把这个行业去给它改良、改善，甚至是一场革命。后来我们就做这个互联网家装，基于这个理想来讲的话，当时我们就开始去搭这个互联网的体系。2015年我们把这个我们的产品包括我们的一些业主的理念，比如说我们的理念就是这个要比装修公司升40%，比如说是业主体验第一，工长第二，这个公司什么第三什么的，这种感觉。 汇装网作为装修方面的后起之秀，一家互联网装修公司，可以说整个公司的员工都在用心的工作，用心的去做家装。不但首创发明了手机在线观看装修的场景，还引领了整个行业的进步。 2015年的年初啊，上半年我们就来到北京，开始全力做这个布局全国。然后包括我们在这几年中也发明了很多东西啊，就是我互联网家装嘛，发明了很多东西啊，比如说我们发明了一个手机在线的查看工地，这也是我们在2013年的时候就已经发明出来了，后来也就是全行业基本上都在模仿。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吧，就是很多传统装修公司也在学着互联网的一些模式再去革新或者改良。在这个过程我们还开发了这个，比如说99元获得付款啊，你支付99块钱，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材料放到你家，你可以找很多专业的人去看。如果你觉得说，哎，这个材料 OK 很好什么，你可以施工；如果不 OK 的话，就可以不做。这是整个家装行业里边的第一家首家啊，就有点像京东那会儿首推的这个获得付款的模式，目的就是要让业主体验到，啊，我才是这个装修过程中的这个number one 这个首要的一个利益获得者。然后在这个过程，我们还有这个提出了一个这个 F2C 的模式。汇装网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要砍掉所有的黑中介啊，把这个利益给到这个业主嘛，所以说才能够在短短2-3年内把这个互联网家装这个汇装呢，在这个行业里边应该算是 后起之秀里边应该算是首家了。当然我们比一些传统好几十年的一些大公司，他们这个互联过程可能相比较而言，我们的实力现在还没有他们大。 对于每一位创业者来说，在创业的初期甚至是道路上，都有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感觉。而且对于张新亮来说，结果未知让他自己感到非常忐忑，但是也是他一直前进的动力。 因为我算是一个连续创业者，包括之前一直在做过电商，有一家公司叫聚美优品，在那里负责品牌的一部分工作。陈欧呢是我的师傅，那是我的算是一个创业中的一部分。后来呢又做一个这个社交软件，后来又做这个加入这个汇装团队。就在这个过程中，连续创业过程中来讲的话，最大的痛苦来自于说你根本不知道前面的路到底是对是错。因为你拿着很多无论是投资人的钱也好，还是客户给你的信任也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做的就是每一次当着这个去过河来讲的话，你要保证说我这个东西要给到，就是无论是业务也好还是我们的产品也好，要达不到最好。要不然的话你给到这个股东也好，或者给到投资人也好，或者给到用户来讲的话，你这个结果不理想是不行的。对，这个过程其实最痛苦，这个你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情，而且你还得笃定明天能赢啊，你才能把这个事儿做成。对，还好我们第一步已经过去了，现在的发展来讲还是比较相当健康。 在如今繁杂的装修市场上，汇装网想要与众不同、脱颖而出，除了更加的安全可靠之外，给人眼前一亮的特点就是他们可以帮助你省下40%。 省40%的话，他们首先我们是在同样价值的情况下是 OK 的。这个东西逻辑是怎么情况呢？首先我们做一个社会调研，无论是传统装修公司也好，还是这一个装修队也好，我们呢就是要敢于去跟他们叫板。还有很多所谓的一些说自己是互联网加的一些公司，很多其实他们是传统公司的互联网化，基本业务还是不变。他们的主要的盈利点基本上是在于中间的增效，还有一些材料的一些这个加价呀什么的。包括我们也会跟一些明星去给他们装修，那跟他们合作。包括我们平台上现在合作很多明星大咖，什么贾静夫啊什么我是歌手的罗琦、曹薇宇什么，很多明星为什么愿意为我们站台，就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当然除了说我个人关系比较好一些，第二来讲的话，就是我们是实打实的把这些利益给到消费者，因为没有中间的环节。升40%有几点可以做到。第一点呢，我没有任何的中介商，材料是直接工厂到业主，也就是说规避了很多你传统公司的什么工厂私下里给你买东西。也有一些这个工厂设计师说你买这个吧，这个是他的朋友家开的店，他没有一个总的那个一个调度。我们用的所有的产品全部都是专供货。这个专供货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厂家是原始厂家，都不是代理商。这个厂家的话会跟我们在各个城市会有一个合作嘛，然后他把货就放在这里边，然后给到直接给业主，就工厂是接触不到的。第二点来讲的话，除了材料来讲呢，我们的施工效率。因为如果说当你的工人学习情绪在做这个工地的时候，他不想那么多事儿，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事儿干好，没有说我去给你加东西或者怎么着。第三点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团队的一个客服系统，手机这个系统啊，我们手机在线看工地也好，还是我们系统派单。你这个工长，你服务这个业主服务的好，那我下次可能会把好单派给你。你如果服务的不好，投诉了以后，那这工长直接我们就淘汰了。所以从这个效率来讲的话，综合起来，其实我们这个40%就基本上就省下来了。 经典969，这里是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我是杨丽。 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追忆流金岁月，回味永恒经典。忆那些年，致敬经典。969电台新春演唱会即将唱响，那些年传唱的经典音乐，那些年难忘的青春岁月，你还记得吗？忆那些年，致敬经典。969电台新春演唱会四大篇章，揭开你的青春日历。2017年1月13日晚19:30，北京剧院，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些年。

小学篱笆旁的蒲公英，十几里有味道的风景，不是操场传来蝉的声音，多少年后也开始很好听，将愿望的纸飞机寄出去，因为我们等不到那流星，认真的决定命运的引力，却不知道到底能去哪里，已经长大的约定那样清晰，那过度的我相信，说好要一起旅行，是你如今唯一坚持的任性，在走廊上发展大手戏，我们却足以闯遍的情定，我知道哪里你都很安静，很多的梦在等待着惊喜，已经长大 从你口中说出十分冷漠，难过沸腾心中然后熄灭的火，我以为留下来没有错，我以为努力过你会懂，怎么连落叶都在嘲笑我，要假装坚强的走，行走在冬夜的冷风中，飘散的踩碎的都是梦，孤单单这一刻如何确定你曾爱过我，停留在冬夜的冷风中，我不是也不想装脆弱，

是一个人远行。身影只有孤单的浓郁马德里、哦、我带着爱抒情的任性马德里